不是重来，是身体准备好了，可以开始了。不是硬撑着开始，是你慢慢被补回来了。你可以照现在的状态开始，不用等到完全有力、完全正常、完全像从前一样，才准许自己出发。先让身体带着你一点一点回来。今晚不用再担心自己是不是还不够稳，不用再拿以前的自己或别人的状态来要求自己，先把那份不安和着急放下来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现在先睡吧，可以开始了。身体会在休息里慢慢把你带向新的节奏。